结语：同盟养正，幸福人生。易经有云：盟以养正，圣功也。这个就是话俾我哋知，当处喺童年蒙昧年幼嘅时候，若果采用正当嘅教材，教以圣贤之正道，配合优良嘅环境嚟培养学习，就能够造就圣贤。本书所讲嘅道理，正系圣人嘅训诲，每句话嘅含义都系深广无尽。只要遵守其中的一两句话，努力从日常生活的伦常做起，由家庭扩及到学校、社会，最能引育出正人君子的行义。所以本书所编的60条守则，是以中华圣哲的教诲，孝悌忠信、仁爱和平、礼义廉耻为主轴，都是为人处世的重要道理，我们应该认真地遵守，并且深入内心，消归自性，当成个人反省的镜子和行为的指标。只要我们认真地将其中一则真正做到圆满，则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其他守则都能够随之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如此必能够经营自己幸福美满的人生。 学生心得：让自己成为更好、更有用的人。这本书的副标题为《现代弟子规》。记得我以前还在读幼稚园大班的时候，当时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在中午的时候都要背诵《弟子规》给老师听，当做测验。背不好的话，还要一直重复背诵，直到记熟为止。当时我曾经问老师，《弟子规》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需要背它？老师只讲了一句话：你们以后长大了，就会了解这个是做人的基本。就好像你在学国字前，要先学会注音符号，因为它是基础，是根本。当时我仲细，确实不知道什么叫做做人的基本。我心想，我依家唔系已经系人啦咩？点解仲需要乜嘢额外嘅东西？但系老师要我哋背诵，咁就背啦。一直到国小嘅时候，我嘅老师都要求我哋背诵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《论语》等等嘅一啲经典。虽然现在都忘记了很多，但是我最印象深刻，至今仍朗朗上口的，依然是《弟子规》。都感谢当时老师不断地叫我们要学习儒家经典，让我现在不至于成为一个无恶不作的人。如今在因缘巧合之下，收了这堂通识课，老师又送给我们这本书，读完之后觉得好有感触。在看过这么多社会新闻，以及自己或者周遭的经验，深深觉得我们的伦理道德教育欠佳，以至于新闻版面报道违反伦理道德的事件层出不穷，社会风气败坏，犯罪率提升，导致民众人心惶惶，痛苦不堪。幸福人生60守则，这本书讲了很多关于孝顺、 有弟、忠恕、诚信、仁爱、和平、礼让、道义、廉洁、改过的内容。我读了第一篇孝顺之后，心里面感触极深。想想我已经大三，离开家乡都三年了，妈妈总是挂念着我，但我却时常因为学校考试报告繁重，因此而疏忽她，亦都没有每日打电话给妈妈问安，甚至回家的时候都会同佢起争执。最近因为外公嘅身体唔好，年纪亦都大啦，要常常去医院睇病。睇到妈妈、阿姨们如此辛劳咁照顾外公，心怕外公点样样，到时要尽孝就冇办法啦。语云：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于是我依家亦都就更关心家人，希望能够弥补之前嘅不懂事让妈妈担心。所以我现在同家人嘅关系亦都越来越好，时常一齐出去散心，或者是会倾偈。在外求学的时候，每当攰了总会上家。以前高中时总认为朋友比家人重要，而现在我都懂了，家人永远是无可替代的。不管我如何，家永远都会支持我，给我一个温暖的避风港。从以前受教育开始，遇到的师长总是让我有更好的发展，不似一些老师只教导我们课堂上的知识。在我求学阶段中的每一位老师都教我做人的道理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、更有用的人。所以我认为态度是最重要的。妈妈从以前就教导我，要常常将谢谢、请、对不起挂在嘴边，要以礼待人，要守信用、守时。他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好有礼貌的人，亦都不会自私自利。我都希望自己能够尽量做到让大家喜欢、唔惹人厌的人。我相信自己都是朝这个目标迈进。在读完这本书之后，发现自己最不足的部分是第三篇忠恕和第十一篇结劝。当别人对我恶言相向，或是侮辱毁谤时，常常感到愤怒，甚至有时都会批评回去。虽然知道这样是不好的，只会造成恶果，但是仲系忍受唔到别人嘅无理嘅谩骂，希望以后别人喺度骂我嘅时候，能够多忍一点，或系听听就好，唔好放喺心上，让自己嘅修养更好。然而，可能系因为我从小课业方面总系名列前茅，深受老师喜爱，所以有时会不经意地鄙视成绩比我差又不认真的同学，所以我往往有着知识的傲慢。到了大学以后，同侪之间的程度不相上下， 甚至比我更优秀的大有人在。所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让我都学住谦虚一点，将自己不足的地方再加强，认真学习，同时都不止学习技能方面的知识，都要接受一些伦理道德的教育，让自己不仅成为一个优秀的人，亦都成为一个让人尊重、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。感谢这堂通识教育以及这本书，让我了解课堂外和生活中待人处世接物的道理。学生心得：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。本书中有很多小故事，大部分是很多名人的故事，虽然有些过去已经听过，看完这些故事只觉得好感恩，先圣先贤为我们留下了这些智慧，让我们可以效仿学习，同时都让我们反省，我们应该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，并向这些前人睇齐。这本书分成各个方面的智慧，在读完之后，我各自有不同的理解、体悟，其中有一些是我比较有感触的。第一个是孝顺篇中的第六则，出门在外要定期打电话向父母问安请安。由于我是台北人，跑到台南来读书，每次从台南回家单趟就需要四五个小时了，来回耗费将近半日，所以周休二日如果回家，常常待了没几耐就又需要回来学校，加上并非每个礼拜都能够回家，有时候为了准备考试、系上活动、球队比赛等等，短则两个礼拜回家一次，长则一个多月才能够回家。过去总是听到妈妈啰嗦抱怨我都不打电话回家，那个时候不以为然，想住屋企仲有姐姐同埋弟弟陪住佢哋。但係呢个学期开始，姐姐已经毕业上夜班，成日去到晚上十二点先会返屋企，早上基本上都係喺度补眠，起床冇几耐又要出去工作。弟弟刚上大学，出去在学校附近租房，好像我一样，亦都就是说家中极大的时间只剩下爸爸妈妈两个人相依相会。好大的感慨是小时候自己能力不足，需要接受父母的照顾，长大了照理说我们更加应该要好好孝敬他们，以感谢他们的抚养之恩。但是相反地，我却什么都没有做，甚至不能够常常陪伴他们。仔细想想，我上大学之后打给父母的电话非常少，几乎都是告知他们我会什么时候回家。除此之外，特别打电话关心他们近况的次数更加是寥寥无几。如此想来更加是觉得不应该。 简单的一个通话，不单止可以得知父母近况，亦都可以让他们放心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小孩在出面的生活安好无恙。第二个是棕树篇的二十二则，要经常以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他人。看完这一篇，我必须反省自己，我就曾经是一个例子。举一个自身的例子，过去我参加系上的营队，某次大家一起留下来烤肉闲聊，他们讲起对每个人的印象，在好奇之下，我都问下其他人对我的印象，大部分人的回应都是认为我人好好，对我的印象好好。但是其中一位男生面有难色，感觉不是很认同，于是我就找他出来私底下单独地问，他说大部分时间是好好，但是有些时间就……继续追问之下，发现自己有个小毛病。以营队的剧组来讲，他发现我在他演得不啱，或者是忘记台词的时候，会严厉地纠正。然而在我自己出现失误的时候，则是比较简单大过，变成待人严律己宽。在知道的当下先是不太开心，毕竟当自己被指责的时候很难开心得起来。但是自己重新反省之后，发现自己真是有这个缺点，将严格的标准套用在他人身上，却未从律己做起。我想了之后，就向这位同学道歉，并且感谢他愿意为我直言，真话不一定好听，忠言总是逆耳。他愿意冒起让我讨厌的风险，让我知道自己问题之所在。现在我和他还是好朋友。从此事后，在与人相处上，我会更加常常审视自己是不是又犯了这个毛病。虽然不能够说我完全改正，但是每当我想指正他人前，总会想想这个例子，常常发现是自己太过严苛，就打消这个念头。从这个例子让我了解到，我们应该要待人宽，律己严，对他人严厉，成日会抑制他人成长空间，进而产生反效果。所以还是应该从改变自己做起。第三个是改过篇的第五十七则，生气就是将别人的过失拿来惩罚自己。这句话变成我在生活中常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，在自己心情不好就快要生气的时候，我问问自己，这个是不是自己的错？如果是自己的错，就自己反省，并试图修正原本错误的行为。如果并不是自己的错，而是他人的恶意批评、辱骂，这样我没理由生气，何必一 因为他人的负能量让自己过不去。这样转念之后，常常不好的情绪就会消散了，亦都提升自己的修养。错的我承认并且改进，但是如果我啱的话就问心无愧。不管是哪一种情况，都是欢喜去面对。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活着就求一己之心安而已。虽然无法做到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可以如此坦然面对，但是我有感觉到自己的进步。我做了一张便条纸贴在我书桌前面的墙上面，写住不管多累都别忘了微笑，功能和老师发的微笑贴纸一样。每睇到一次我就微笑一次。不知不觉中，我这个学期比以前快乐许多，变得比较正向积极。由此可知转念的重要。念头一转，好多事情睇起来就不一样。睇完这本《幸福人生60守则》，给了我生活上的智慧，教我将宗教哲学应用到生活中。宗教提醒我要时时刻刻对周遭事物抱有感恩之心，哲学则提醒我要不时自省，用宏观思考去审视每件事情，两者综合起来改善了我生活的态度。本书提及很多内容，不乏有很多错误例子是我现在还在这里犯的，在读的同时给了我当头棒喝。里面不少内容是上课时老师周事上提醒的观念，例如心中常存爱和感恩的心，常保快乐的心等等。这本书则是用来补充老师上课未能解说完的其他观念，但是里面所有内容始终不脱离感恩反省。幸福人生60守则一书中所述皆是自身修身的管理。正如老师所讲，我们没办法改变别人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。我们常常想要改变世界，让它变成我们所想的。当我们看到他人所做的不如我意的时候，会想出手干涉来改变他人，却很少想过从改变自己，审视自己的不足并加以改善。因此我们要想让社会变得更加良善，不是试图去改变其他人，而是先从改变自己开始。因为和谐世界从我心做起啊。总之，当每个人都能够管理好自己，懂得感恩并自省，甚至最后可以回馈大众，就好似是柯文哲医师所讲的 A 的 N 次方。当每个人都为社会贡献一点点， 使这个底数大于一的时候，哪怕是再微不足道，只有一点点，好像1.0001，最后累积起来的 N 次方，可以趋近于无限大，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美满幸福。